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，青石山路滴水花花是家爱，薛平贵好意思孤雁归来，那王允在朝中官居太宰，他把我贫苦人那放在心怀，恨为虎是内亲将我谋害，苦害我薛平贵所为，何来刘伶那下拴战马无家见了那众大嫂。